这样。

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花店玫瑰，与自己说戏，告白气球，风吹的对弈，微笑在天上飞。 渐老，就恨从没独位企图，加点力度，自量其实更是残暴。天公地道，是做人为快乐而做，不必让路，若被欺凌者们当长路，星光大道走在前面，着实如报。谁在错你的骄傲，拦住你跟天比高，明日你破空出道，拿下这份要折斗。你可以好犀利，你可以改造你，人被人活埋你再突出你，你可以嚣张地去耍你的利器，人在流汗 被他对待，所以不用他 没有被锁住 Only you got the key 不要被禁锢拜托八卦的关注像你这么有种他们都嫉妒、 yeah. 他们都爱乱叫听了就想要笑但也不盲目按照你的地图我走我的路什么应不应该别放低姿态祈求悲哀你值得更好被他对待所以不用太乖 All my ladies put your hands up hands up 在我说过我是 leader leader 那些废话我不听了不听了我是我的不是你的 It's just gonna hate but I really don't care So shake it shake it now shake it shake it derriere You're trying not to look but I think it's gonna stayDo me so there. Yeah.

Yes, of course. 整个的音色催眠 with your clever thoughts. Talk for hours and never stop. My head is full, I can't hear what you say. I'm foolish for one day. The storm is coming, leaves will die. They will fly up to the sky. We'll chase after them and we'll cry. Cry all through the night. 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

Yeah, I'm sure. And by the Friday night, I 想念这天平，这双耳朵是

餐还没有走心的女人，这样的女人可否留有当年的一丝青春？这个世界有时候外表决定一切，可再灿烂的容

熬，我会忍住，不会颤抖。 我去